自我，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冷漠，无论如何。

这首歌《离开》是陈伟霆作词作曲，郭靖演唱的歌，收录在了郭靖2011年发行的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韩剧《天堂牧场》的一个片尾曲。 他没再回来过，他选择了沉默，他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我是那么我爱的忘了我没有错。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当我越离开了海边，当叶子秋天，当所有的纪念已离开以为存在的永远，当雨滴离开了蓝天，当飞机离开了地面，而美好还继续在那个瞬间。 爱的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很多人会唱着，但是呢，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潘玮柏，爱的歌。 关于爱的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明天你要嫁给谁？当然是我。太多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

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矛盾》，是姚若龙的填词，郑楠的谱曲，韩立康的编曲，田馥甄演唱的国语歌曲。这首歌被收录在了华研国际2013年11月29号发行的田馥甄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当中。 希望被疼惜，可不舍对方口袋里将真心关得好紧，想带走自己，想粉碎孤寂，却搞乱自己，却打破爱情。 1995年，张雨生第一次见到了还在酒吧驻唱的焦惠妹，这个来自台东大山的女孩，仿佛让她感受到了一直追求的音乐力量。也正是张雨生的发掘和栽培，张惠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姐妹》。瞬时间，张惠妹的这个名字是传遍了街头巷尾。Are you ready？ 这是张雨生的一作，也是张惠妹早期经典代表作之一。 用力说声 Hey， Baby， do you want it？ 要新的世界告诉我，你做好最酷的准备。 Go ahead， 哭着，雨今夜但愿一阵风吹开黑夜厚重的幕帘。我想着想着，望穿秋雪的时间，为什么如此规律的一板一眼？是某刻相遇的风筝天门，天色已经黑。 Tell me baby, are you crazy? 用你说声 hey。 Tell me baby, do you want? 要新的世界，告诉我你做好最苦的准备。 Tell me baby, I am ready。 我化死除非。 Tell me baby, let's go crazy。 别想得太累。 Tell me baby, we can make it。 夜夜夜狂野，我的我都为你来征服和贡献。 Are you ready? Hey, hey. Are you ready tonight?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n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night? 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人。 专属你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我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听到是王心凌的《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个是三立八点档的偶像剧《幸福选择题》的片头曲，由王心凌演唱，吴青峰作词作曲。歌曲一推出，在台湾和各地的大音乐网站持续夺得第一名，收录在了专辑第10个王心凌当中。吴青峰细腻触动人心的词曲搭配了王心凌甜美又感性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这首略带伤感却又温暖的情歌，也是继变成陌生人之后的万众期待的情歌新作。 你的把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看过的书听的歌早餐咖啡的口味，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不懂防备直到我因此被丢回地面，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直到最后一天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 叫人懂。

锁定在 FM 103.3，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环亚电影、华夏视听、蒙影画联合出品的中国首部性感喜剧片，名字叫做《一夜惊喜》，由金一蒙编剧并且指导，范冰冰、李治廷、吴佩慈、蒋劲夫、丹尼尔·亨令等等主演。接下来听到的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李治廷和范冰冰演唱《一夜惊喜》。 没有你的爱，我失去了方向， 没有你的心总是害怕孤单， 没有你的笑我不敢去想象， 没有你的梦我还假装坚强， 真爱不要错过怕什么， 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承诺， 我永不会改变爱的梦，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心，你的手， 你是否能感受我为你而心动？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现在的你， 我再也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在人海中不后悔跟你。 我牵着你的手， 有你每分每秒到幸福的尽头，你和我 不分手， 有了你的爱像蔚蓝色天空， 有了你的心连冬天都暖和， 有了你的笑想有勇气陪我， 有了你的梦每一天都渴望，真爱不要错过喊什么，世界多大没有你怎么能活，那一夜的惊喜就是我愿意陪你走完一生不回头，在这里不放弃也不会退缩， 我 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从现在到一年， 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在人海中爱注定一起走， 我牵着你的手，有你每分每秒到幸福的尽头，已足够。 许志安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忠于公益的人，他曾经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善款，为国内贵州山区的贫困儿童重建学校，不久被燕星会提名以人名来命名学校的名称，叫做许志安燕星希望小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 My Love。 一想再想反正都是你，这就是爱情吧，在这个世界我只记得你，你现在好吗？是不

让我跟你走，每个人怀中都有个温柔。有时候需要一个轻松的拥抱，只有你从来不寂寞，只有我，只有你能给我。 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慢慢走》，来自萧煌奇。拜拜，明天见。 青春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留在那年的街头，便利店明亮的门口。是一头追着人要的狗，仍不放手，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被爱情嘲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谁会懂着命运的手，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不管你快不快乐，都是场旅游，伤痛不会一起逗留，我乘着风的温柔环绕人生一周，大大跑在大后。不管你接不接受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经过多少次承受，还是做着梦，一步步慢慢走。当然不知道最后我会得到什么报酬，是拥抱还是拳头，我不会因此而有所保留。你可以说我是没有包袱的一个顽头，认真的游戏在茫茫人海中。被爱情嘲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谁会拥着命运的手，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 走。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诚实